占的队伍很多，但所有人都知道，还活着的人恐怕就是眼前这么多了。也许山野之中还有幸存者在东躲西藏，但想要活着走出圣山也同样不容易。回去的路上，要么重走峡谷被催眠，最终耗尽所有力气死去，要么干脆闭着眼睛摸出峡谷，面对那些可怕的捕鸟蛛。孤身一人想要再从捕鸟蛛族群中脱困，那就难如登天了。几座山里的大雾说不定都能把人困死在里面，或者干脆就走大路，可那里还有火种驻扎的部队呢。虽然为了围剿计划，那里的驻军已经不多了，但也不是谁说闯就能闯的。程宇见到香草这些安静寺成员后，宛如见到了亲人一般，赶紧聚在一起聊起了彼此的经历。程宇说自己命太苦了，好死不死的带这么一队，一点严肃气氛都没有，命都快没了，竟然还得表演才艺。队伍一天天载歌载舞的，压根不像是来圣山破坏火种计划的。结果刚说完，程宇就发现香草他们沉默了。程宇问道， 怎么了？ 香草憋了半天回答道， 我们也是。 程宇顿时愣住了，他再回想刚刚火种合唱队出现的模样，心想香草的处境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不过旁边倒是有安静寺成员说道，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起码你们这两队的人都活下来了呀。 这位安静寺成员叫做王天明，之前和王从阳一队的，他作为领队倒是没出什么岔子，队内还算和谐，也没什么幺蛾子。但现在呢，队友人都没了，他倒是宁愿队里有幺蛾子，好歹安全呀。大家都是很实际的人，仔细想想，承受这么一点苦难就能活下来，难道不好吗？说话间，程宇无意朝任小素看去，心想自己这边能活下来这么多，确实是一直有人在暗中出手的。现在白色面具又消失不见了，但程宇之前就想明白了，任小素和杨小姐肯定是白色面具的助手啊，没有这仨人，恐怕队伍里真不会有这么多人幸存。不过程宇惊讶地发现，任小素此时正直勾勾地盯着司令人背后的箱子，眼睛都不眨一下。李深潭原本还在说着什么，可当他发现任小素这副模样的时候，便也沉默下来，一声叹息。任小素转头认真地看向李深潭， 是他吗？ 是的。 李深潭点点头，他还想说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旁边的人都不知道这俩人在打什么哑谜，任小素突然对杨小锦说道， 在这里等我。 而后他转头对李深潭和司令人说道， 能跟我出来一趟吗？ 李深潭点点头。任小素和李深潭、司令人三人直接离开了人群。任小素沿着山路不断向上行去，直到他走到了山路尽头，头顶的月光洒在这山顶。李深潭望着任小素的背影，忽然觉得对方有一点激动，也有一些孤独。任小素回身看向司令人， 小丽人，能把你背后的箱子放下来吗？我想看看他。 司令人乖巧地把箱子放了下来。当任小素准备打开箱子的那一刻，他忽然又有些犹豫，像是在害怕什么一般。任小素看向李深潭， 你们二位能回避一下吗？ 一贯喜欢跟别人对着干的李深潭这一刻却出奇的配合， 我们就在山坡那等你。 直到两人都离开后，任小素这才慢慢将箱子给打开。见到陈无敌之前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已经可以去承受这世间的任何悲痛了。但见到陈无敌的瞬间，还是几近崩溃，眼泪止不住着顺着脸颊下滑，而后从下巴滴落。任小素曾对颜柳园说过，这世界并不相信眼泪，不管遇到再难的事情，他也从不会让自己脆弱。 可那天的战斗，他都还没来得及跟陈无敌说一声告别的话，也没来得及见陈无敌最后一面。等他醒来的时候，浑身骨骼尽断，无敌也已经陨落在那座壁垒里。之后任小素甚至都没勇气去看这位徒弟一眼，继续平静的生活，平静的报仇，平静的来中原寻人。可任小素唯独没有回过西南去寻过陈无敌。他总是告诉自己，是啊，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大家都很狼狈地活着，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活着的人都已经很艰难了，干嘛还总是把逝者的回忆翻出来给自己难堪呢？所有人都知道任小素很难过，但他自己不愿意承认。就像他在得知陈无敌的死讯后，宁愿用重拼断骨的疼痛来掩盖自己的情绪，也不愿说一句他不是的。当他看到罗兰的能力，任小素发誓他打心底里嫉妒罗兰竟然可以觉醒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不顾一切，哪怕浪费两张完美级图谱，也要把技能复刻过来。当他发现有一线希望的时候，任小素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渴望。其实那段记忆从不曾磨灭，就好像午夜梦回时，依然会有人叫他一声师父。这时，任小素身上闪耀着金色的光芒，一如罗兰召唤婴灵时的模样。任小素坐在陈无敌面前，认真说道： 其实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师父，对不对？我骗你说，如果你感觉自己不断被黑暗吞噬，那你自己就是那束光。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都不信，可你太单纯了，所以你相信。那时候我还在心里笑了笑，说你这个徒弟还真好骗啊。可是后来我突然发现，其实 什么？他父亲笑着开玩笑说：有啊。孩子说：那你带我去看看吧。于是父亲就像捉弄自己孩子似的，带孩子登上了山顶，然后对孩子笑道：你大喊请仙人开天门。其实那一刻父亲自己都不相信那天门会开，也不信天上真的会有仙人。他儿时做过的仙侠梦早就被这世道给磨平了，只余下一个坚硬却世故的心脏。开始学着圆滑，开始学着如何与人相处，开始学着世俗。可他从来没想过，当他孩子大喊请仙人开天门的时候，那扇天门真的开了。这只是一个故事，但就像任小素和陈无敌一样，陈无敌说：师父，这世上真的应该有好人吗？任小素说：对啊，你就是那束光。可就当任小素以为什么都不会发生的时候，陈无敌真的成了这世间最璀璨的光芒，铭刻在了许多人心里。任小素就像大多数人那样，习惯了这世间从不会有童话，习惯了这世间早就不再平等，也习惯了不去当个好人。然后回过头去才发现，其实是自己错过了那些美好，并非他们真的不存在。因为追着雪，所以遇见山，因为看见光，就勇敢做了梦，这才是世间的因果。 可能我以前并不是一个好师父，但我愿意有一个新的开始。回来吧，无敌。 天穹之上的月光明朗，陈无敌身上就像披上了一层银灰，照耀着他残破的黄金锁子甲。那锁子甲已经变成了石雕，可依然能看出他在成为石雕前的璀璨。任小素期待地看着陈无敌，以为对方会像罗兰的十二位婴灵一般从雕像中走出来，可他恍惚间却听到有人在他心底里低声说道： 师父，对不起。 任小素难以置信地看着陈无敌，他没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拼了命地做任务就是为了让无敌回来，可结果却是失败了。 他分不清那心底里的声音到底是谁在说话，不知道那是幻觉还是陈无敌真的在与他对答。一旁不知何时来到任小素身边的李深潭说道， 别太难过。 任小素抬头看向李深潭， 为什么？为什么失败了？ 李深潭看向任小素，他从未见过面前的少年如此失态，连对方走到自己身边都没发现。但李深潭说道， 你在尝试用罗兰的能力来召唤他吗？但罗兰的能力是用来召回死者的，你可曾想过其实陈无敌从未死去？ 任小素震惊了，他抬头惊讶地看着李深潭，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可这个事情是李深潭早就知道的，当初他走入壁垒坐在陈无敌对面，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对陈无敌碎碎念地说了很多很多。最后当他说他会为陈无敌保护师父的时候，陈无敌身上分明有金光流转，宛如石雕下的游龙。当时他愣住了，司令人还曾问他怎么了，他却说没事。从那天以后，司离人便开始背着硕大的箱子，李深潭始终坚持不管去哪里都要带着陈无敌，不论天涯海角。所以任小素虽然费尽艰辛地复刻了罗兰的能力，但罗兰的能力对活着的人根本没用。任小素艰难道， 那你知道该如何让他苏醒吗？ 李深潭声音低落地说， 是他自己不愿意醒。 那天陈无敌丢掉了所有的希望，就像从石头中蹦出的石猴一样，在经历过人心之后，终究心灰意冷地把自己变回了石头，从此不再相信这世间需要好人需要英雄，也不再需要他陈无敌。李深潭落寞说道， 如果不是我，那天也不会导致他身死，所以我总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做起。于是我带着他一起跨越山河，去看看这世间还有的美好。就让我继续带着他吧，我是这世界上最恶的恶人，他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好人。好人因恶人而死，我现在却想让他看看，其实这世界依旧需要他，因为连恶魔也会被他改变。 如果不是陈无敌，那么李深潭早就催眠了香草和其他人。如果不是陈无敌，那么李深潭会留在洛城，将所有人玩得团团转，让所有人都死在那座壁垒里。如果不是陈无敌，或许李深潭早就变成了真正的恶魔了。他心中本就没有善恶，所以既然陈无敌是自己不愿意苏醒过来，那李神坛就想让陈无敌看看其实他对这个世界有多么重要。连这世上最恶的恶魔都可以改变，那还有什么是这一束光改变不了的呢？李神坛低声说道， 任小素，你相信我吗？终有一天我会让他愿意回到这世间继续做他的齐天大圣，那一天恶魔也将完成自己的救赎，这是他的宿命，也是我的。所以你也去当那一束光吧，他会很开心的。 当天晚上，任小素陪着陈无敌坐在山上，他说了许多许多话，讲自己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比如奔波二霸那个死胖子竟然也觉醒了呀，比如他把颜六元弄丢了，比如他新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做江旭，两人亦师亦友，对方也像是一束光似的走在坚持自我的路上，比如他还认识了骑士，那也是一群正直的朋友，他们会为别人挺身而出，就是打牌的水平有点差劲。任小素还说了很多，最后他对陈无敌说， 早点回来吧，师父很孤独。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到山顶的时候， 任小素认认真真地为陈无敌擦去了身上的灰尘。他对李深潭说道， 我相信你说的话，也等着那一天。 说完他转身下山，而司立人则重新背起了箱子飞在李深潭身旁。下山的时候，杨小锦迎着任小素走去，他当着其他人面踮起脚尖轻轻抱住了任小素。这大概还是杨小锦与任小素的第一次拥抱。杨小锦说道， 我在。 任小素笑了笑。不管昨夜结果如何，但起码都比以前更好。因为曾经他以为陈无敌已经死去，但现在才发现原来陈无敌根本没死。只要没死，就还有一切可能。旁边的周莹雪坐在篝火旁边乖巧地说道， 老爷夫人可以吃早饭了。 六个小时前，任小素在山上与陈无敌说话的时候，杨小锦转过身来看向香草他们，不过他的目光笔直从人群中穿过，落在了周莹雪的身上。 你也跟我过来一下。 杨小锦说完就朝外面走去。周莹雪撇撇嘴， 你让我过去我就过去啊。 但他虽然这么嘀咕，还是老老实实地迈开腿跟了上去。刚刚成功会师的人群看着这接二连三的变故都有点摸不清头脑，怎么一个个都走了呢？他们已经见识到了李神坛的厉害，而现在李神坛在任小素面前却突然没了往日的疯癫模样，竟更像是个正常人，比正常人还正常。而周银雪呢，这女人在队伍里一天天对大家吆五喝六的，指使这个指使那个。可圣山里待了几天，大家也都非常清楚，这女人也同样是超凡世界里金字塔尖的存在了呀。所以大家面对周莹雪的各种使唤也是敢怒不敢言，尤其是在大家发现周莹雪和李深潭的关系好像还不错的样子。但现在那个戴着鸭舌帽的姑娘随口一句话，周莹雪怎么就突然老实了许多？而且周莹雪向来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呢，可刚才呢都躲到队伍末尾去了，这他妈到底什么情况？有人能科普一下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杨小锦这边一直往前走，也不说话，反倒是周莹雪有点忍不住了。 我可不怕你啊。 这句话一出口，杨小锦才终于转过身来站定，而周莹雪则后悔地想要扇自己一耳光，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露怯。周莹雪在心里骂了一句自己没出息，明明都这么强大了，害怕对方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嘛呀？对方可比自己小好几岁呢。杨小锦上下打量着周莹雪， 听说你要给母亲治病。 周莹雪差点就哭了，完了，老爷肯定知道他又说谎了。不过周莹雪绝不能认怂。 我行走江湖说点谎话保护一下自己怎么了？你就没说过谎吗？ 说过。 杨小锦点点头，好像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羞于承认的事情。当初他说把匕首送给任小素，结果自己又顺了回去，也没见他有半点不好意思。这位姑娘好像天生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似的。杨小锦再问， 你给她当丫鬟多久了？ 半年吧。 周莹雪这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自己怎么老被杨小锦在气势上压一头呢？这不行啊，自己得反击。等杨小锦再想压迫她的时候，她就反击。可这时杨小锦突然问道， 他平时有没有按时吃饭？ 周莹雪顿时哑了，怎么突然问这个呀？你不按套路出牌啊？大丫鬟想了想回答道， 吃饭还是很准时的，老爷生活很规律，平时大多时间都在看书。 刚说周英雪就又想扇自己了，为啥要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啊？却听杨小锦继续问道， 那他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在74号壁垒那次还挺危险的，差点就被实验体伤到了，还有洛城那次。 这时周英雪才想起来，洛城那次杨小锦也在啊，而且老爷还直接丢下他跑路了。想到这里，周英雪就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就很突兀地说道， 我和老爷住过同一个房间。 杨小锦哦了一声，周英雪感觉自己像是猛烈地挥出一拳却打在空气上一般，他却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就哦一声，不好奇发生点什么吗？ 只是杨小锦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你们能发生什么？他又不喜欢你。 周莹雪都快哭了，干嘛如此直白啊？然而杨小锦是最了解任小素的人，就任小素那关键时刻的怂样，能玩出点猫腻来才有鬼了。周莹雪有点不甘心， 我 行了，不用说了，我只信他亲口告诉我的。 这一刻周莹雪彻底气馁， 其实老爷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就连进61号壁垒需要和我牵手的时候都专门去找了手套，而且那个叫李然的女明星喜欢他，他也很直接的说自己有喜欢的人了，在洛城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晚上睡觉说过一次梦话，喊的也是你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纯洁的男人，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周莹雪心想，既然压不到杨小锦，那就说好话吧，起码以后还能争取个好待遇啥的。杨小锦听了周莹雪的话之后，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还有吗？ 还有，他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有一次我趁他出门就想看看他在看什么书，结果发现书里还做了笔记，有一本书的扉页写满了你的名字。 还有吗？ 还有，他第二次回洛城的时候去清河大学找你，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出现忐忑的模样，以往他遇到再大的危险也都非常从容，唯有那一次我感觉到了他的慌张。 杨小锦满意的点点头， 差不多了，现在说说你的能力吧。 周莹雪内心无比沮丧，心想自己非要来圣山干嘛呀，早点去西北做点实事，为老爷以后夺嫡大戏做筹备工作不好吗？非要来给人碾压得一塌糊涂。早知道是这结果，他刚才就应该跑路才对。杨小锦说道， 我现在有点饿了，你去给我准备点吃的吧，最好是能煮锅粥，任小素明天从山上下来也能吃。 周莹雪低眉顺眼地说道， 哦。 杨小锦漫不经心地说道， 先看看你做饭的水平，要是做得不错，等圣山的事情结束了就跟我们一起去西北吧。 周莹雪立马眉开眼笑起来， 哎，好嘞，您尝好吧，我这手艺那是一绝。 说着周莹雪就忙活去了，一边忙活一边骂自己， 贱骨头，你说你图什么呀你。 不过周莹雪偷偷望了杨小锦一眼，又沮丧起来，这姑娘年纪也不大，气场为啥这么强啊？程宇蹲在香草旁边没好气地说道， 看看人家再看看咱们，当初制定计划的时候你也没跟老板说说，非要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干什么？ 在圣山里鸟都不拉屎已经不是夸张的比喻了，这里是真他妈没有鸟啊，一只都看不见，不然程宇也不至于为了一块压缩饼干去表演劈叉了呀。好在他们已经和香草等人会合，要知道香草这边的队员全是安京寺的杀手，大家相互帮衬一下终究要比那些外人团结，所以食物的事情是不用担心了。只是程宇一边吃着压缩饼干，就看到任小素那边还有人专门照顾饮食起居，差点就想把压缩饼干给摔到地上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的。 可香草递给他一个水壶，淡定说道： 你跟他比有什么劲啊？你再看另一边。 这会儿正是吃早饭的时候，另一边的李神坛在100多名火种成员的服侍下，正享受着帝王一般的待遇，洗脸都不用自己动手的。眼瞅着小溪边上还有火种的人正在洗衣服。香草说的没错，跟任小素对比有什么劲，要比你就跟这位比。程宇缩了缩脖子， 谁能跟他比啊？操控几千人都跟玩一样。我要是他，我现在跑到没人的地方，拐他个几万人去当土皇帝了。 香草低声说道： 昨天夜里有人偷偷离开了队伍，昨天晚上会合的时候，成宇你们那边还有27人，我这边还有35人，但你看现在只剩下51个人了。 跑？这会儿他们还能往哪儿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不进去看一眼圣山的样子，我绝对不甘心。你们觉得传说中得到001号试验体就能从他基因里面找到长生久世的方法，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是真的。有人跟骑士组织的李应允证实过，骑士四号壁垒破灭的时候，实验体说的事情里就有这么一件。而且你想啊，且不说001号，就那些失败的实验体不也活了200多年吗？如果001号实验体出现，很有可能让人类的生命长度出现划时代的变革。 但愿他别出现了，我不想再经历什么变化了。现在的日子就挺好的，也不想活那么久。 其实成语就代表了这个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想法，他们已经不再期待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像现在这样生活慢慢发展就挺好的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能够活得很久就是好事，鬼知道那些财团又会给你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先不提这个，一夜之间跑掉了11个人，我怀疑他们不是散兵游勇，而是归属于同一个组织。昨天那场战斗里，火种公司已经伤了元气， T5 级别的高手都不知道死了多少。要知道 T5 并不是全都在圣山里的，还得分散在各个壁垒里镇守，现在这圣山里的 T5 恐怕没几个了。 香草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小，没打算瞒着谁，或者说他本身就是想勾起这个话题，让所有人加入讨论。而一旁的任小素听到他们说起 T5，还心想自己现在是不是应该悲痛一点，毕竟自己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啊。那可怜的 T5 干儿子刚刚与自己建立父子关系，人就没了，着实令人惋惜。香草继续说道： 他们早不跑晚不跑，现在火种防务空虚了才突然消失，我怀疑他们已经率先进入核心区域抢占先机了。 香草说这个话就是想让大家赶紧动身，不要落在别人后面什么都捞不着。可李神坛一点急的意思都没有。 有人赶着去送死，何必跟他们一起去呢？你们这些人也不看看自己什么状态，有人刚刚吃饱饭，有人刚刚2天没睡觉了，就你这状态怎么跟别人讲？各位以为圣山里面危险已经解除？ T5 完了还有 T6。 香草反驳道： 这11个人也不是傻子，他们既然动身，那说明他们是有把握的。 李神坛摆摆手： 这世上的聪明人真没那么多，大多数人其实都过于自信了，就比如你，怎么都敢反驳我了。 香草有点无语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任小素忽然说道： 尽早动身吧，没必要再给火种公司重新部署的机会了，不如早点结束这场闹剧。 好，现在就动身。 李神坛站起身了，说着就要出发。营地里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看向任小素，这少年的话竟然对李神坛如此管用。传说中的恶魔耳语者会如此听话，这少年到底是什么人呢？而且这少年说话也忒拖大了吧，早点结束闹剧，得有匹配的实力才能说这样狂妄的话呀。但这话听在他们耳朵里是狂妄，对任小素和李神坛来说不过是一种肯定语气的陈述而已，他是怎么想的也就怎么说了。原先任小素或许把握还不是那么大，所以才混迹在队伍之中想要浑水摸鱼，可现在李神坛和大丫鬟都来了，几座圣山也不够他们拆的呀。清晨时出发，中午的时候任小素便已经远远地看到人类建筑的踪迹。 前面就是火种的实验基地吗？ 只是那片建筑与任小素遇到的都不太一样，壁垒内的建筑向来追求实用，都是四四方方的，很少有什么奇怪的形状。可眼前的这片实验基地，任小素竟然找不到重样的建筑，有圆球形的，还有梯形的，有些建筑干脆全都由玻璃覆盖。不知为何，任小素甚至还觉得眼前这些建筑有些异样的美感。不过这个实验基地应该是很久以前修建的了，很多建筑连外墙皮都脱落了，显得格外斑驳破旧。任小素忽然疑惑道， 外界老是说圣山上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生物，甚至还有史前翼龙在天空翱翔，搞得好像这圣山竟是妖魔鬼怪一样。可你们看，其实咱们一路上除了捕鸟蛛以外什么都没看见呀。 程宇等人也陷入沉思，大家都是从圣山外围的四面八方汇聚过来，如果火种真在这圣山里藏了什么史前翼龙，那他们应该早就看到了呀。从火种支援74号壁垒开始，很多人就反思火种会不会真的只是被妖魔化了。反思者甚至包括希望传媒那位主编江旭。任小素指着建筑群外的一片地方说道， 你们看那边，那是一片农田呀，还能看出没有被砍断的玉米杆呢，好像荒废有一段时间了吧。以前火种在这圣山里还种地，这怎么看也不太像是火种公司的风格吧。 眼前的这一切与任小素他们所遇见的火种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遇到的是大开杀戒的替物，是外界妖魔化的传闻，而现在这里一座座富有艺术气息的建筑，还有外面的农田，看起来就像是个世外桃源，只不过有些荒废了而已。这时旁边的罗兰才忽然说道， 你们也都知道我庆氏向来与火种不和，所以我们对火种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事实上在6年前，火种公司的对外方针都还没有如此激进，那时候他们取基因样本也都是以偷为主。 说话间罗兰瞥了李神坛一眼说道， 就比如西南的精神病院基因被盗事件，换今天他们就是明抢，做事的方式都不一样，那个时候你遇到火种的作战人员跟今天也不一样，力气可没这么重。 有人疑惑了， 6年前？ 在罗兰口中，6年前那个时间好像就是一个分水岭似的，那时候火种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可能是领导者换了吧，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了。 任小素看向那片农田，还有那片艺术气息浓厚的建筑群，眼看这一切都仿佛正随着时光在慢慢消逝一样。众人开始向着建筑群靠近，离得远时还看不真切，等离近了大家才发现这一路上躺着不少火种公司作战人员的尸体，看样子已经死去了好几个小时了，地上的血液早已凝固干涸成了深紫色。香草蹲下扒开死者的眼皮说道， 死亡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判断方法，香草作为职业杀手当然了解这个，人在死亡之后角膜便开始逐渐浑浊，直到3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变为高度浑浊，甚至无法看清瞳孔，所以根据角膜的浑浊程度来判断死亡时间是一种没有器械帮助情况下的简单手段。 香草说对了，那脱离队伍的十一个人确实进了实验基地，而且手段很诡异，这些人死亡时明显都没有挣扎，说明偷袭手段非常的高超。要知道这里的火种作战人员少说都是 T3 级别的了，甚至可能是 T4。 这下任小素他们还没急，其他人反倒先急了。要知道他们来这里都是为了抢夺东西的，要么抢资料，要么抢001号实验体，反正火种的圣山就像一座宝库似的，让许多财团垂涎三尺。现在他们发现有人捷足先登，不急也不行，回去没法交代。 那就进去吧，正好也有人帮忙开路了。 这支队伍很快就进入了建筑群中，一开始大家都还很警惕，可渐渐的所有人都发现他们所经过的区域早就没有活口了，所有火种的人都死了，几百个 T3 级别以上的守备力量就这么被轻松地解决了，而且火种作战人员尸体上连一个枪伤都没有，看样子大部分都是被冷兵器斩杀的，有些火种士兵看样子连打开自身枪械保险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些火种作战人员死因有些诡异，没有伤口，皮肤下没有淤青淤血，莫名其妙便死了，遍地的尸体，血液一直蔓延进了建筑群深处，所有人都有些难以想象， 这十一个人到底什么来历啊，竟然能直接杀穿整个火种实验基地的防御体系。 最开始香草也和李神台一样不信这十一个人就能掀起多大的浪花来，他之所以一直说要防着被人捷足先登，其实只是想让大家赶紧动身罢了，他好继续完成老板的计划。可现在意外发生了，这十一个脱离队伍的人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悍，竟是已经瓦解了火种最后的防御。可这些人归属什么势力呢？王韵左思右想都觉得不对劲，这些人好像对火种核心实验基地非常熟悉，要知道外人可没有渗透这里的能力，连庆使都没有做到。排除一切可能后，王允突然愣住了，难道是火种的人？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得出这个答案，可其他答案都已经被排除，那就只剩下这个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行人赶忙向建筑群中央赶去，那里有一栋最大的建筑，宛如 DNA 双螺旋结构似的矗立着。在一堆稀奇古怪的建筑群中，他也一直都是那个最显眼的。可当他们来到那建筑下面时，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只见十一具尸体整齐地躺在那建筑下面，而一个年轻人则盘坐在尸体旁边，头戴金箍，双目紧闭。年轻人仿佛入定了一般，对任小素他们的到来充耳不闻。任小素怔怔地看着对方，一时有些说不出话来。李深潭在一旁站着，他和任小素其实打一开始就明白，在这里他们一定会碰到另一个复刻体。就像杨小锦说的那样，如果火种公司只能开取少数超凡者复刻体的能力，那么他们一定会把有限的手段用来开创无限的可能。在这个诸神崛起的时代里，唯有两人的实力被时代见证，那就是李神坛和陈无敌。既然火种同时拥有这两人的基因样本，那么没道理只复刻李神坛却不复刻陈无敌的。而这位陈无敌也并未让火种失望，那十一个人轻而易举地就将火种最后的封锁线给杀穿了，而他们却又被眼前的陈无敌给一一杀死。陈无敌身上甚至连伤痕都没有，没有丝毫狼狈。那十一个人的尸体看起来有些触目惊心。陈无敌眼睛未睁， 各位的行程到这里就结束吧，你们该休息了。 他声音平静， 犹如一口古井，没有丝毫的波动，或者更像是天上的神明一样，从诞生之初就摒弃了凡人的感情。香草等人是没见过陈无敌的，所以看到陈无敌也不知道是谁，只是那十一个人的尸体却无形中让他们有些惊疑不定。要知道这十一个人一路杀到这里，数百个火种公司的人都拦不住他们，可他们却死在同一个人的手上了。换作香草、成语，他们绝对没有把握毫发无损地瓦解这火种公司的最后防线，即便火种公司在圣山中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不过香草看向李神坛、任小素、杨小姐、罗兰等人，好像他们都认识面前这个年轻人，也早就知道对方会出现在这里似的。程宇小声问道， 这人谁啊？ 结果一个理他的人都没有，倒是李神坛主动开口对面前的陈无敌笑道， 我很好奇，这地上的十一个人似乎非常了解这里的布局，难道是你们火种公司内讧了吗？ 家务事就不劳你费心了，还是先想想自己的处境吧。 说着陈无敌睁开眼睛看向李神坛，而后一一从在场所有人身上扫过。任小素紧紧盯着对方，可这陈无敌的目光在他身上没有丝毫多余的停留。这一刻任小素终于心中叹息，这不是陈无敌，甚至连陈无敌的记忆都没有，只是拥有了陈无敌的基因而已。是啊，火种公司的复刻技术再厉害，又怎么可能连记忆一起复刻呢？所以对方只是空有其表罢了。但任小素想不通一件事情，陈无敌明明是因为妄想症的缘故才会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转世，从而开启了自己的能力。对面这个盗版的陈无敌明明是个正常人，为何也会与陈无敌拥有同样的能力呢？火种公司手里到底还掌握着什么诡异的技术？这时香草忽然问道， 你就是火种公司的 T6 吗？ 陈无敌没有情感地看向香草， 火种内部本就没有 T6 这样的级别，到了我这种层次已经不再需要级别来定义了，我就是陈无敌，是独一无二的。 你也叫陈无敌？这不行啊，重名了。 在场所有人中恐怕李神坛就是最轻松的那个了，他好像一点也不害怕面前的陈无敌一样，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地站在了任小素的身后。却见面前的陈无敌说道， 重明，你是说那个傻子吗？为了救别人结果让自己也陨落了，明明可以成为真正的神明，却因为凡人而陨落，果然是个傻子。此后世间陈无敌只有我一人罢了。 你还是改个名字吧。 这句话异常突兀地响起，王韵等人愕然地看向说话者任小素。陈无敌这个名字就像是恶魔耳语者李神坛一样，作为诸神崛起时代里唯二半神，怎么可能有人没听说过？但在传说里，陈无敌还有一位少年师父与庆氏交好，与张景林相识，这都不是什么秘密。可是在陈无敌陨落之后的时光里，这位师父好像突然从人间消失了似的，再也没有出现过，于是渐渐被人遗忘。有人说这个师父也不过是陈无敌自己认的，陈无敌一身本领也跟这位师父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好像陈无敌的师父并没有什么值得被人铭记的地方。但任小素并不是没有出现，而是见过他的敌人大多数都死了，知道他的朋友则都保持了沉默。庆氏与178要塞都早已将任小素的档案列为了最高机密。现在王韵听到任小素突然发声，他脑中无数的回忆就像是一块破碎的拼图一般，迅速凝结成一块完整的线索。陈无敌的师父就是眼前这位少年。 那线索里有西南战争，有西北战争，还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却都因为一条线全都串联起来了。每条线索里都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少年，但王允坚信对方始终都在，所以罗兰才会把对方当作大腿，所以大忽悠这样的隐藏高手才会为对方马首是瞻，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那复刻版的陈无敌看向任小素说道， 我能请你重复一遍刚才说的话吗？ 你还是改个名字吧，叫做陈六耳、陈猕猴都无所谓，但就是不能叫陈无敌。 复刻体陈无敌并没有动怒，只是没有丝毫情感地打量着任小素。 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傻子的师傅吧。可我为什么不能叫陈无敌呢？ 因为你不配。 陈无敌之所以是陈无敌，因为他就是那束光。因为那束光，陈无敌才会成为这世间的齐天大圣。有光明的因，才有光明的果。可火种公司复刻了基因样本，却没有复刻对方的精神意志。他们略过了超凡能力出现的起因，却复刻了结果，这让任小素不能接受。因为在他心里，陈无敌是独一无二，连同陈无敌幻想出来的齐天大圣也应该因光明而存在。既然心中没有光明，那你便不配拥有这一切，你自己主动改名也可以。如果还不愿意的话，那就让我来帮你改。复刻体陈无敌似乎是不想浪费时间了，他淡淡说道， 你所执着的不过是凡人的烦恼而已，一起上吧，死人就没有烦恼了。 可是复刻体陈无敌说完之后，却发现李神坛、任小素连动都没动。其他人见李神坛和任小素都没动，于是也等待着别人出手。陈无敌问道， 怎么怕了？死亡不过是一种宿命，每个人都会经历，你们也只是经历的比别人早一些而已。 李神坛摇摇头， 你想错了，我没动手不是怕，自打我成为精神病之后啊，还从来没有体会过恐惧这种情感。你口口声声说那个傻子那个傻子，我也是从精神病院里出来的，听着总是像在骂我似的，所以我很想打你。而且那位陈无敌和我都在西南的精神病院里待了好几年，四舍五入也算是病友了，你这样说他我很不甘心。 这时李神坛看了复刻体一眼，继续说道， 但我今天不想跟你动手，因为你今天只能死在一个人手上，他会亲手终结你的宿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